党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二，限行机动车尾号是4和9。今天的空气质量不错啊，是60到80，应该属于凉了。 天儿特别好啊，而且出来的时候感觉凉风习习， 对， 有一种进入冬天的感觉。 冬天难道不是烈风吗？ 我。 还去整容呢？ 对，刚才在我们的导播间，那个高阳老师问我说，那个你想这个题目什么意思？因为暑假的时候我也去整了一下容 啊。你去整容了？ 对，只不过、 这个、是不是挺失败的，没啥变化呢？ 没有，只不过我整的是头发，大家可以给我一特写。能不能看到？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这个、哦、这两个角形的地方。 那其实你这个属于微整啊，微整。 对，我属于微整啊。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整形，暑假你有没有进行微整形啊？哪怕是美容方面的事儿也算吧。 对，现在医美和微整其实我觉得不是分得很清楚了，已经。 这真会给啊，直接给了一个特别大的特写啊，齐了，至少、 啊、 这个把这两个角给稍微，这也叫整形吧，对吧？ 这叫。医疗美容 啊，应该算啊。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一直播 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啊。 同时呢， 互动 还是我们节目还是可以听的，在 FM982 和 AM927要并机为您直播。 青年说，继续说。 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这其中表示，采购或者制作所有影视剧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此外，声明也称啊，将共同抵制偷税漏税等违法现象。 这是三大视频网站合伙来发表的一个。 这个声明哈。 对、 啊， 后来发现还有制作公司也会参与到其中，来共同抵制这个、不正之风啊，可以说。 没错啊、嗯，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欢动北京第七届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周末开幕活动，由来自澳大利亚等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友好邦交的优秀青少年代表团，以及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青少年朋友，大概有5000人一块参加啊。时间是8月10号到今天，这个通过这个延展啊。 在北京城里的名胜古迹去参观浏览啊，比如说这个恭王府啊， 嗯， 故宫啊，颐和园啊、嗯，都是几乎是每年必去的这个经典的景区啊。其实也带火了北京的观光公交线了。 嗯， 其中围绕皇城环线运行的当当车啊，观光二线每日客流量达到了3000人次。 嗯， 客流平时啊，比平时应该是涨了近80%了。 嗯， 在暑假期间啊，观光二线是每天增发了。 真是不开玩笑，为什么我坐这个当当车呢？ 带别人玩吗？ 不是，当时是在这个故宫的博物馆的北门。 嗯， 我要 啊，然后你就坐了一个旅游观光车。 对，我真的坐了这辆公交车啊。 怎么样？ 当当车20块钱 啊，这么贵啊？ 对，20块钱很贵。所以我进去以后觉得格格不入，里面所有人都在拍照，只有我坐在那个坐在椅子上，就想快点到北京站，就那个感觉。 哦、 嗯，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当车还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挺好的，嗯。 所以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坐当当车的感觉啊。 是的啊。 嗯， 除了这个在国内旅游以外呢，其实近日美国一家邮轮公司推出了巡航世界路线啊，计划在117天内带乘客游览30个国家，拜访56处世界遗产。 哇，承担这个旅游项目的七海水手号邮轮啊，将在明年的1月5号从美国迈阿密港口起航。这次总计3.35万海里的旅行啊，价格啊可是很高的，即使入住邮轮上最便宜的豪华阳台套房啊，单人也要支付约合3000多块钱。难道不也是很贵的吗？ 3万多块钱啊，还挺贵的啊。 应该。 但你比如说遇到像最近很火的那个叫做什么一出好戏，那个黄渤的看过没看过？ 我还没看。 就那个就是坐着轮船突然间就失事了，然后就遗落到一个 这个安全，除了在路上你这个交通工具这方面的安全，还有这个气温哈、啊 嗯、 也是这个安全因素。比如说韩国哈、啊、最近出现了罕见的创下了韩国从1907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嗯， 也就是说，应该是有气象记录、有韩国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的一天。 对， 啊，这气象部门就预测了，这轮高温至少要到8月的中上旬。 哦， 嗯， 8月中上旬，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人民。对，但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南方，我发现北京还挺潮湿的。 是因为这两天突降 大 雨 的原因。对、嗯、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法国吧。法国的一家主题公园训练白嘴鸭，就白色的嘴的那个乌鸦吧。 嗯， 他们来干什么呢？让 哎，白色嘴的乌鸦，这本身就是病句啊。 乌鸦不就是黑的吗？ 是吧？让他们在园区内捡拾烟头等垃圾、嗯、啊，就让白嘴鸭在公园里捡垃圾 啊、嗯，这么智能的吗？ 嗯，而且捡完垃圾以后，还把这个垃圾扔到指定的地方，以后就会奖励这个白嘴鸭一块小食物。 哦， 嗯， 哇，现在这个小动物。视力是因为它会把视网膜分子变成细胞杀手。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嗯、在我们这个电脑屏幕啊什么、嗯、这都会有这个蓝光，然后对眼睛造成一定的刺激哈、 嗯、 这个为保护视力免受蓝光伤害啊，建议大家户外啊可以佩戴这个过滤紫外线和蓝光的墨镜， 嗯， 避免在黑暗中啊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 啊、 就比如说经常我们在入睡之前先把这个灯关掉，然后说、嗯、哎我再刷一眼朋友圈我再睡吧，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蓝光的刺激就会严重一些。 原来是这样啊。 是的， 我基本上就都是关上灯以后去看手机，这样觉得更亮一点。 更亮一点，那其实你可以把那个灯稍微开一个不是太强的那个光， 明白了， 然后配合着那个手机的屏幕、嗯、这样的话其实对眼睛的损伤要小一点。 对、嗯、所以 把客厅灯关上， 对，然后看电视、 哦、 尤其是看电影、 哦、对，看电影是需要一个氛围的， 是吧， 还得把窗帘拉上， 所以以后影院就会就是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为了避免你们的眼睛受伤，我们只好开着灯看电影。好了，我们再来说说新西兰方面的消息吧。啊，去新使用数以亿计的一次性塑料袋，其中不少最终会危害海洋生物，因此现在新西兰要禁止一次性塑料袋了。而且据我们编辑查询发现，全球有60多个国家引入了禁令，禁止一次性塑料袋。 嗯，哎呀，这个一次性塑料袋确实哈、啊、已经引发了很多人很多年的担忧了。 嗯， 最近其实有很多国家啊研发出了那个可溶水的塑料袋。 啊， 它这个放在水里面它就会融化掉，而且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对于人体来说。 是吗？这太厉害了。 但是就又 是如果 好吃的全部都掉在地上了。 没有没有，这个我觉得还不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是在我们山东老家呀、 嗯、 会有一种这个奇葩的景象，就是拿塑料袋去打啤酒喝。 哦， 对，这就很尴尬。你比如说刚把啤酒打上， 然后就化了， 还没到家呢， 啤酒掉地上了。 就是掉地上了， 还真的有可能 啊。所以说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个新型的科技型塑料袋、嗯、还是要就是比如说它， 我觉得纸袋子还可以， 多长时间能 可以重复运用的纸袋子。 嗯，但是纸袋子他们上面说会有那个蜡、 哦、 蜡也是一种污染， 就是那就只能是竹子编的袋子或者筐子。 所以啊，还是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啊尽快给我们发明出来一种这个又环保的， 是的， 又结实的塑料袋。 是的，嗯，我们再把目光回到北京吧、 嗯、 我们来看看北京最近一直在下暴雨啊， 对， 目前也正值汛期，游客前往可先行咨询。 嗯， 当然了，提醒一下市民啊，如果在山里或者在公路旁遇到这个群测群防员，请一定听从他们的建议和指挥，远离地质灾害，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房山， 嗯， 的山体塌方、嗯、 那个视频啊很经典。 对对对，视频非常经典，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塌方的应该是把双向的道路全部都阻断了。 对， 这个就是当时的群测群防员在塌方发生的前10分钟，然后把路过的这些行人和车辆全部拦在外边、 哦、 所以他们才免于这个危险的。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真的是，就是我当时还在担心说如果那个车 有没有车压到了下面？ 没有没有，就是这个群策群防员他们先发现了，然后就及时的制止了这些游客。 所以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说啊我赶路啊，或者我着急去哪里， 对对对对对对， 人家不让你走你就别走。 对，千万不要走啊，他都是来保障你的生命安全的。 嗯，好吧，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不是山区的一些旅游景点吧，给大家出行提供一些参考。第一，文化之旅、融媒体新闻行动、东湖林人论坛等文化活动。 嗯，其实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个文化节啊去感受一下。嗯，还有就是给大家说一个芭蕾舞剧吧，战火版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啊，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了。本轮演出啊，将一直持续到8月19号。那么这一版的《灰姑娘》是英国国宝级的一个编舞大师由他来创作的，而且啊，他是改编了我们以往看到的那。这个情节和背景设置是有所改变的。 嗯，但是芭蕾舞剧的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皇家空军飞行员，他怎么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去看一下。 可以去揭秘了啊！ 对，可以去揭秘一下啊。嗯，好了，我们继续来盘点。本周还有一部剧非常有特色，这是一部只让3到18个月的婴儿全部都在剧场里，那太乱了。 就自己个儿在那看， 自己个儿就演了啊。 自己个儿估计是不行啊。 嗯， 这个拥有适龄儿童的家长啊，这个。德国儿童与青少年戏剧协会推荐的婴儿全感官创意装置舞蹈空间《云上的孩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不点微剧场上演了。 嗯，全场这个感官微装置舞蹈剧场是由瑞典的艺术家啊来做的啊。嗯，他因此被称为婴儿剧场的 3个月到18个月宝宝的这种婴儿剧目啊，它最大的和传统剧目最大的区别哈，是它将一个巨大的装置舞蹈空间，它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完成的演出，而且这个是一个茧状的空间，就是 哦，我理解了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真的理解了，其实它模拟了母亲的子宫， 对。 对，然后就3到18个月的婴儿呢，他觉得哇，就我在子宫里， 对 对吧？他有那个熟悉。我妈肚子里，我看什么都行。 而且这个婴儿剧场是非常的迷你啊，只能容纳24个人，也就是12组家庭的宝贝啊，将可以在这个神秘的空间里面进行探险了。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暑假来了，你要不要和你的小伙伴组团去整容呢？ 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给你整了。我问他头发能整吗？他说能整，所以我就植了一个发。 哦， 现在每次看到我的， 我觉得你这个还挺成功的，因为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就是整容里面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它提高你的自信度。 是， 嗯， 所以 就我不管整的好不好，反正我就觉得 变美了， 对， 变帅了， 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看一下，张悦今天到底有没有变帅呢？啊。 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今年说继续说，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暑假你去组团整容了吗？ 暑假直播的景象了啊， 嗯，这可以看到已经暑假去整容之后的张悦了啊。 是的啊，你看我这胆子多大啊，人家都说了要保持低调， 嗯， 对吧， 大胆的承认自己， 大胆的承认啊。我觉得挺好， 哎，是不是因为你给人家做宣传了呀？ 在啊，刚才曼宁问我啊，就我这个是植了怎么个植法，给大家讲一下，啊。 对对对，很好。 我原来的形象呢，大家可以参照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封面，现在的啊，就原来的这个形象啊，左右两边的鬓角 M 型。 我们导播去哪儿了啊？来给个特写，左右两边的鬓角呢是没有的， 嗯， 现在呢是有的啊， 嗯。 这个头发呢是从哪里植过来的呢？ 对， 是从后脑勺植过来的，总共植了多少根呢？1000根，就从后脑勺拔出来1000根头发，然后像插秧一样啊，插这个插到这个没有头发的鬓角上，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整齐的一个发髻。嗯，三个大夫给我同时进行这样一项 拔头发行动， 严格的手术。 哦， 就你想想啊，就是叫在什么，这个猴子拔毛，反正你知道在头上拔毛，太岁这个头上动土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吗？ 你是不是随时要发怒啊？ 就特别的疼， 特别疼啊！ 就是一开始打上麻药以后还好一点，回到家以后就会觉得特别的疼。 哎，其实拔头发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恶作剧的时候。 做完手术的这个图片吧啊，我们先把资讯说完，说完以后， 真是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头发。 为了节目，张悦今天豁出去了哈。 对啊，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暑期你整容没整容啊？大家这个可以大胆的匿名给我们发来微信内容，说说你整没整容。 嗯。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除了演出和文化活动，再来为大家介绍电影市场啊。 嗯， 来说说正在热映的电影《爱情公寓》。 哎。这个低口碑高票房的电影其实并不少见啊，但是像《爱情公寓》这样首日票房破了3亿，但是评分只有2.7的电影啊，人啊更是被质疑挂羊头卖狗肉，有欺骗粉丝的嫌疑。我就看到网上有这个网友朋友说啊，说这个新版的电影版的《爱情公寓》啊，表面说饰演《爱情公寓》，其实内核演的是《盗墓笔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啊，反正就是这个《爱情公寓》这个电影版一直打的旗号就是原班人马10年催泪重聚啊。 对， 大家以为就是讲的是《爱情公寓》的故事， 嗯， 结果没想到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爱情公寓》的故事，只不过是曾小贤做了一场梦。 实际上啊，这个观众对于《爱情公寓》电视剧版涉嫌抄袭的指责就从来没有停过，因此在电影上映之后呢，很多网友在评分网站上啊以打一星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爱情公寓》严重抄袭的不满意。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电影还挺多的。 嗯，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金蝉脱壳2》。 嗯。 然后呢，就是他其实金蝉脱壳的那个原版的那个电影是讲的就是在一个监狱里如何这个越狱的故事啊。 对啊， 结果虚拟的狱就全部都是红外线就这样的一个狱，基本上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搭景，就直接用特效就可以搞定，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其实挺不好的。 所以这个 就感觉黄晓明，我觉得是一直在我们像表演区一样的一个蓝布背景下 抠 图一直演了90多分钟。 哎呦我的天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很期待良心之作哈。 嗯，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啊，主打感情牌的影片啊，却误以为这粉丝说走错片场了哈。给观众啊带来了就是刚才的那个爱情公寓啊，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心理偏差。 昨天晚上我有看过这个电影《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还可以啊。 豆瓣评分应该是还行的。 对，有，但是我昨天晚上看豆瓣评分一直看到睡着。就是 在黑灯的情况下看的。 是的啊，就眼睛快瞎了。反正就是我看完以后觉得如果你要不是就是仔细的去思考它的逻辑线索的话，还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就是里面有几个尬， 也就是说别深究。 对，别深究，里面就有几个尬点，比如说他们在一个孤岛上活了大概有这个将近120多天。还有就是比如说在一个那个他们坐着一个小船然后去海里面去游玩，然后突然那个小船就翻了船了，然后他们居然就是在巨浪之下那个船居然还非常完好无损的翻到了一个小孤岛里。对，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逻辑上来说还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我觉得一个影片的故事你主要看的还是他故事情节里的每一个演员的演出，包括故事是不是感人，不要追究他的逻辑性。 对，既然是一出好戏嘛，对吧？ 对啊， 这我们就当戏看。 是的啊，所以就像比如说一个人整了容以后，你不要纠结他是怎么整的，花了多少钱。 你就看他好不好看， 你就看他好看不好看就行。 其实大家就是张悦就想让大家夸夸他，你们快夸夸他吧。 对，我反正我很兴奋啊。我等这一天新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当然可以看到正在视频直播呈现的青年说了。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下半时段的内容。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暑假你有组团去整容吗？ 给大家一首歌叫做薛之谦的哑巴啊。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暑假你有去组团整容吗？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互动。暑假你整没整容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我身边大概有上十几例的案例了。 啊，有这么多啊？ 对，在我身边有很多。 你们真的是组团去的吗？ 也不是啊，大家有很多各自的门道或路子去整容啊。有些是在老家整容，有些是在北京整容，有些是找了亲戚朋友开的整形医院整容。 你这么说的话，我在读本科的时候还真有一个同学，他们家就是开这个整形医院的。应该是我当时也有一些同学去他那边做一些微的调整。 是的。我记得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面大概有上5-6个整容的。 那我觉得算少的。 对。 因为那个我后来看到有新闻报道说，今年暑假这个整形预约都已经约满了，都已经没有那些名额了。所以说有很多的大学生，不管你是不是学艺术类的这个专业的学生，他都要去在暑假期间啊，让自己变得更美一些。但其实怎么说呢，有好也有坏。 对。 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同学我们俩的关系非常的好，他说我就是深受整容给他带来的好处。就他一开始这个牙是凸出来的，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的自卑，他不敢笑，然后别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老是不笑啊，大家就觉得你是不是性格比较古怪之类的。他那个时候就是成绩都不是很好，但是后来他就去整了这个牙，整了牙之后啊，一口白牙，笑起来特别的整齐啊，他就感觉又找到了自信。然后后来又学了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成为了一个非常美的主持人。 没错，我们需要就是先界定一下整形的范畴。 对， 你比如说割双眼皮算不算？ 割双眼皮应该算吧。 比如说牙齿矫正算不算？ 应该算吧。 比如说做那种所谓的祛痘的这个， 这个不算吧？这个 算 医疗美容吧？ 这个比如说做祛痘的 比如说刷酸啊，对，是 这些 光子嫩肤啊， 我觉得我们这些都算， 这些都算啊。 对，包括那个去毛啊什么的，反正这些 激光脱毛， 激光脱毛啊，做美甲也算。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真是没少整啊。 对，我这样来算的话，我觉得咱们青年广播基本上都涵盖上了。 就是我们青年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基本上都整过容。 我给大家报个料吧。你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小编啊，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小编，最近就做了这个脸部的小痘痘的祛痘 啊，祛痘 啊， 是一位男同志。 原来他做了驱动 那我 再比如说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一直在做我们的商业合作方面的一位女同胞女同事啊，这个俗名啊叫做小花啊，这个对不对啊，他是牙矫正 啊， 对吧。再比如说我们青年广播的颜值担当，长得特别帅一小伙儿，他就植了发， 哦，原来这最后的梗在这儿呢。 所以我觉得吧，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趁着暑假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去微微的整一下，然后让自己的形象进行一个小小的提高，但是我并不是支持那种特别大动的那种 换头。 我跟你说，在我那个去整形医院进行植发的时候，我前期去看了好几次嘛，对吧，要提前让你看一看这个情况，然后检查检查身体什么的，就我经常会看到那种就长发飘飘的美女，然后像被急救车这样拖来拖去一样，在那个床上躺着，然后从这个手术室挪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挪到那个手术室，就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整个整形医院里。 哇， 就我感觉就肯定打的是全麻，然后像比如说整了眼睛啊，整了鼻子这样的。 其实我还看过到一个就是刚刚隆胸之后的那个 样子， 对，就是也不能说他是患者吧，就是整形者哈，他那个真的是很恐怖，我当时看到真的是被吓到了，就是整个在你的胸部围了很厚很厚很厚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医疗的一个东西，我当时觉得 就一直要垫在那里哈， 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吓人，而且他这个好几个这个管子在里边插着，哇，他还在走廊里面走，哇，我当时我觉得真的是要很大勇气。 是的，而且那个我记得我植发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医生呢，为了缓解我的痛苦，给我聊了整整五个小时的整容，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医院呢，就是除了这项服务啊，植发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项的服务。 他想让你打包一并就是买了。 没有，他问我，他说你有女朋友吗？可以来整，你买个会员卡吧。你可以整。你这头发呢，现在整这样啊，完事儿隔个这两年三年的啊，完事儿还得秃，秃了还得秃。 这医生会不会聊天啊？ 你还不如办个会员卡呢啊，就跟我聊。我要不是因为打了麻醉药起不来，我就跟他拼命了。 整了还得秃。 啊，反正他讲了很多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我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同学，我陪他去整容，是一个女同学。结果把鼻子给整塌了， 啊？ 就是本来这是一个高鼻梁，对不对？ 对。 中间塌了一个坑。 啊，他这个是在整形完之后。 对，整形完以后，然后回去我发现塌陷了，中间塌了一个坑。 他做的是哪一项？他做的是这个假体的填充吗？ 对，假体的填充。 那为什么 会塌呢？把耳朵里的东西搁到鼻子的鼻梁上。然后结果就塌下去了。塌下去以后呢？那个回去又找医生去复查，医生的意思是给他重新做，把他拿出来，然后重新做成这个一个高鼻梁的样子，后来又重新打开，又重新做，结果还是他，就可能那个他那个位置可能不是，他那个位置可能特别吸收他的其他的，比如说从耳朵上摘下来的东西特别吸收，所以那个地方一直是个坑，就截止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哇，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其实心理上其实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对于这个我们叫做患者吧，就整形患者来说，其实他的心态会非常不好。原来为了去变美，结果现在变得越来越丑了，所以他心理上会不好。后来他要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那个东西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了， 对， 所以就会很痛苦。 哇， 后来就是人家那个医生最后劝他说，我记得心理医生劝他说，其实你要去善待自己，去改变一个思路去看待自己。其实那种所谓的高鼻梁，直直的高鼻梁很假，不好看。你这个中间有个坑，一看就是不是整容的，一看就是 一般整不成这样。 对，一般整不成这样，所以慢慢他心态调整的还好。 哇， 我觉得这是我遇到的一个比较，当时我记得我还去陪着他去找那个医院的院长进行投诉，就是非常生气嘛，正义凛然的去投诉，结果那个院长就说要不再开一次， 再做一次。然后我觉得其实整形医院它每一次在整形之前都会签一个所谓的协议， 就是责任你要自己承担。 对，责任你要自己承担，而且每一次的费用还要自己去承担，就等于 说、哦、每一次的费用也要自己承担。 对，等于说你做完这一次以后还要再做一次，还要再做一次。我觉得那个鼻子也挺受不了的啊，你说天天拆了卸，卸了拆， 确实是这样的。 对，也挺痛苦的。 对，对身心健康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是的。 嗯，我们看到之前也有这个在艺考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演员他去当评委，比如说姚晨，他在有一次参加应该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艺考的评，他去做评委，他说我本身是拒绝这个整过容的学生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是因为整形之后呢，你的面部肌肉是比较僵的。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很好的表达他的情绪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感悟，所以说他尽量会选择那些纯天然的没有整过形的，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感五官的调动起来是比较顺畅和容易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是整过容但是大家看不出来 啊，这么厉害啊，那他做的比较自然。 对， 嗯， 所以其实姚晨说的这个所谓的我就要找没整过容的， 他可能是 就是我没有发现过没有发现的整过容的。 嗯，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把整形当成一种流行的趋势。 对， 然后因为我曾经看到过我隔壁的宿舍哈，他们一共四个人，上大二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做了双眼皮儿，到大四的时候四个人全做了双眼皮儿。也其实不乏里面有的人本来就是双眼皮儿，嫌自己不够宽，然后就又嘎了一道。所以啊，这个整形真的确实有的时候是大家在跟风，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是的啊，除了整容以外，我觉得美容也算是一个吧。啊，那个我的一个同学吧，他就是美容是真是疯，就每天基本上都得去美容院待上一会儿。 每天都要去，每天都要做项目吗？ 对，然后晚上比如说下了班回到这个他的这个小区楼底下就有这种美容院，基本上这每天都要去一次啊，泡个什么牛奶浴啊，完事做个什么毛孔清洁啊诸如是这样的事儿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挺懂这方面的事儿的啊。 你知道的这个项目可多了哈， 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到了8:41，又到我们每天的连线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匡有文化的露露给大家讲讲，今天他有什么新鲜的资讯带给大家。露露你好。 大姐你好。仍然到两部剧，一个是昆曲，一个是话剧。是上海昆剧团出品的《长安雪》，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华宴瑰丽的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代。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呢，个人的力量有显渺小，每个人都像是浮萍在洪水中挣扎。寒门书生李山甫，藤萝变幻的仙子，给他起名为罗娘，带他来到长安，两人结同心蒙白首成为夫妇。在这看似深情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李山甫想要利用罗娘的法术变得荣华富贵，罗娘也在李山甫仕途不顺时夸大了自己的能力，假装施展法术助他升官发财，落魄书生平步青云，有恃无恐。然而世事难料，错综复杂的时局和人心让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那这个演出是在今晚8月14日19:30晚上7:30，2018年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宽友文化承办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的入围作品《长安雪》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我们共同走进剧场来见证这段爱情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昆曲，是上海昆剧团来的。然后呢是一部话剧，这个话剧是根据中国南朝时期的神话志怪小说集里的鹅龙书生改编，这个话剧的名字也叫鹅龙书生。话剧讲述了清末时期农夫许岩偶遇能够钻入鹅龙的书生守臣，并亲眼目睹了守臣口吐各色人等，来 为他们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三段爱情故事穿越了四个时代，跨越了三千年，塑造了四个个性鲜明、身世各异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中国古代有情有义、厮守红尘的爱情观。这个也是北京故事优秀剧目展演的入围剧目《鹅龙书生》，8月17日、8月18日每晚7点半国画先锋剧场等你来见证舞台上如何口吐活人。 好的，非常感谢露露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两部剧是吗？可能我们现场的信号不是特别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连线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露露，拜拜， 再见。 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 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 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暑假你去组团整形了吗？ 这个除了整形以外，我觉得其实美容方面也都有很多可以和大家聊的内容啊。 对，其实大家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变美嘛。 但是我对这方面确实不是特别了解。 你已经很美啦。 但是那个你像这个一些护肤品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啊、哦、这是吗？ 对。你像防晒霜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上面那个标签上标的比如说50倍啊 ,30 倍啊都不一定是真的。大家还是要就是说自己，因为它里面有就是其实它仅仅是标高了这个数值，有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管用。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要试一下。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它那个标志就会相信它，因为这个应该是有相关部门经过审核过的吧。 反正就有些我觉得用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你是不是买到了山寨、 啊、就是抹了以后觉得还是黑。 你是不是 还有那种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有那种防晒喷雾。 对， 那种防晒喷雾大家一定注意啊，就是女孩子我觉得还好一点，男孩子就是刚刚喷了防晒喷雾以后一定不要用打火机抽烟。 用打火机抽烟？ 对，就是点一根烟。 易燃易爆是吗？ 对，因为这个防晒喷雾里面含有乙醇。对，容易把自己的脸烧坏。 这说的够吓人的。其实关于护肤啊，待会儿我们还会请到我们的下半时段的嘉宾，也就是一个美妆达人啊，现在也是做医疗美容的一位嘉宾，他叫做西河，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到时候呢，他可能会给我们讲很多关于美妆啊、护肤啊之类的很多小技巧啊。 还有就是关于瘦脸针，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有好多牌子。其中有两个牌子我觉得效果，哎呀，这样就有点做广告了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买瘦脸针的时候，就玻尿酸嘛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看准大品牌啊，不要买那种山寨的品牌，不是特别好，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你全部都试过？ 因为我有家里亲近开整形医院的 啊。真的呀？ 哦， 我觉得你可以来，你不要再做主持人了，你来当一期嘉宾好了。 可以啊，真的啊，这里面的幕后的一些事儿我都给大家讲讲啊。对，就是包括这个都有哪些明星整过容啊，这个整容界的真正的这个正规的整容在哪里呀、包括这个整容里面的所谓的暴力都暴力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单独的辟一期啊，专门去讲一讲。 还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待会儿啊，我们也是要请到今天的我们一位嘉宾啊。他其实之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是他后来啊自己去创业，然后就做了这个美妆达人啊。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啊，他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独特的资讯和内容呢？ 没错，而且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眼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视频？ 就是一个女孩啊，她这个她最近做的这件事儿已经登上了英国的《每日邮报》，就是她的一张脸居然能画出蒙娜丽莎，画出这个 啊，对对对，这个我也看过，确实很厉 害，画出梅西等等等等的这个 梅西跟蒙娜丽莎， 反正就是很厉害啊，给大家看一眼这个视频吧。这是他现在 正在把自己画成蒙娜丽莎。 对， 啊，这是他本人。 就你知道什么叫整容整容术吗？ 嗯，他这个是自己就拥有了这一份独特的功能， 就是易容术、 哦、 太厉害了。给大家再看看其他的他画的一些照片吧。 哎，其实他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他想成为谁就成为谁、 嗯、 他想做哪个人种就做哪个人种。 嗯， 哇，真的是好羡慕啊。 所以我再也不相信女人化妆了 你都要看素颜是吗？ 对， 下次你要去相亲的时候你说快卸妆给我看，我要看你真实的面貌。 对，你看一下，这是他画的邓丽君，就还是他本人。 哇，这不是邓丽君本君吗？ 很像啊。 嗯，非常像。 这个是画的，这是谁？这应该是一个， 这是梅梅吧？这应该是梅梅。 没有， 这是倪妮啊。 对，这是倪妮。 嗯 啊、很厉害的。还有这个 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 哇， 嗯，就我觉得真的一切只要你的脸型在那里就可以 OK 就可以画出来，很厉害、嗯、 要不要以后张悦也开发一下自己这项技能？既然你对这个整形啊美容啊这么感兴趣和这么了解的话，不如对这个易容术也涉猎一下。 就我觉得一个女孩只要化了妆是怎么样都好看。 那你说的，那我要画一丑妆吗？ 丑妆也好看啊所以至少都可以垫上啊。嗯，好吧，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是这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嗯、 啊，而后我们进入我们的下半时段和、 嗯、西河来聊一聊他的故事。嗯， 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换，哭了是你傻，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耍。你是哪那个哪哪那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那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你是哪？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给大家说一下看的方法，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板块里面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同时呢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刚才说啊，今天请到的一位嘉宾呢，其实她非常美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啊。首先来请她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青年说的听众朋友们，不能叫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河， 西河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我现在这个正好是闲置期间啊，那之前的这些经历跟你一样，之前是算是媒体同行嘛啊，之前在媒体做过记者，做过主持人，那后来有过一段短暂的不能是短暂，2-3年吧，一段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创业项目，然后做的是美妆内容类的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后来在这个一家这个医美的这个连锁机构，然后做过品牌的负责人这样。对， 一开始是在媒体，后来做自己的这个美妆的 APP， 然后现在是在做医美。 对对， 其实我觉得从第一个到第二个跨度还是有点大的。为什么突然要从媒体辞职然后去创业呢？ 这个其实也，尤其是在2-3年前，也挺多的记者问过哈。当时因为是2015年嘛，正好是那会儿是创新创业的大潮。然后呢，我们当时也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几个小伙伴就 觉得就是也想试试这个互联网创业到底是啊，感受一下什么是什么体感。嗯，然后当时选方向的时候呢，因为我个人对美妆比较感兴趣， 嗯 啊，然后就也选了这么一个方向，因为也觉得是女性用户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嗯，然后就选了这么一个方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其实还没有过多的其实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过多的计划啊， 但是就是想去做，然后就做了。 是是是，恰好就是也是机会比较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做了。嗯， 美妆的内容是吧？主要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你可以理解为非常像小红书的早期，就是它还没有电商的时候，它也是从美妆内容切入的。我们当时有 UGC 有 PGC， 图文为主，有一些视频这样子的。 嗯， 对。 那为什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创业它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大概是3%左右， 嗯，可能都没有吧。 对对对，那为什么你没有开始觉得有一点担忧吗？因为从一个媒体，传统的媒体辞职到这边来的话，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我其实还好啊，我其实当时没有这种担忧，因为当时还是想了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项目这个做不下去，自己会不会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很大的损失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衡量过啊。但是当时觉得怎么说，就是年轻人觉得还是得试一下啊，然后也觉得就算比如说项目最后做不下去，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也是挺多的。然后呢，事实证明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的项目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 close 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后来大概自己歇了大概三四个月啊，然后也在复盘整个的这个创业的这个两三年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觉得收获还是非常大的啊，觉得还是就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个人还是鼓励，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就是还是可以年轻人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是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天生的个性可能不太适合做创业这种开荒型的这种工作，但是没有关系，就是设好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包括金钱上的这个止损线，我认为在这个前提下还是可以去试一下。对。 那你觉得你主要的收获在哪些呢？ 这个太多了，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还是抗击打能力，这个特别重要啊。我觉得抗击打能力就是指数性的暴增，对，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原来你可能，我估计在媒体嘛，因为只做记者做主持人，这个都是非常就是你只需要管好你手里这一摊儿啊，对，你不需要对整个的一个什么事情负很大的一个责任，然后就也不涉及到什么你要带团队啊什么这种问题，所以就你的那个视野然后包括视角，跟后来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一个整件事情，然后所有的事情最后的责任人都是你的时候，这个完全感觉体感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具体的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哎呀，这个太多了，年代有点久远，但是真的是确实是太多了。然后因为创业它是开荒性的工作嘛，就是真的就是从零开始的，然后它确实是你人脉资源经验的这个总和的这个爆发，就是说你之前累积了多少实际上是在这件事情爆发的，然后这个压力也会迫使你去主动的去开拓的做一些事情，然后那你自己的这个潜力或者说爆发能力有多少，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就是也会有很好的这个体现啊。所以基本上有很多的这个人之前就是也来找我比如说他可能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他有可能想自己创业做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就很纠结，然后每次来问我就说你不需要纠结啊，你要是实在纠结你就去试一下，基本上有个三个月半年你就知道你合适不合适，到时候如果觉得不合适再回去，这都来得及。对。 但是你没有想过要回去吗？ 没有，就是 你觉得哇很适合 啊？对，我觉得我还是挺适合的。那就是当然我也很喜欢就是记者这个职业，记者和主持人这个职业，我觉得主要是记者这个职业吧啊，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职业的。然后因为它能满足我特别强的这种好奇心但是确实是从媒体离开然后去创业做这个选择，我确实没有一天后悔过对，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值回票价的一件事儿 那有没有觉得你从事媒体行业的这几年对你后来的创业有 什么样的帮助？ 有、啊、嗯，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媒体的这个经验就是经历，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经历，因为它，因为我原来之前在媒体的时候，主要还是。我虽然是在一个视频这个栏目里面，但我们的栏目主要还是政经类的话题比较多，当时是做访谈节目、嗯、 比较严肃的， 对啊，对，比较严肃、嗯、对，但是呢他因为我们那会儿比较围绕着每年的两会啊，然后包括之前的十八大呀，做这种政治类的这种报道、嗯、所以就是还是我当时可能会觉得有点严肃啊，有点刻板，有点无聊啊这种，然后每天都是就是你在主播台上张口闭口的都是国家大事，然后我当时会觉得这样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啊，就然后 觉得距离自己太远了， 对对，太远了，然后张口就是大事儿啊、嗯、然后但是后来呢，就尤其出来了之后体感就特别明显了、 嗯、 就是之前那些经历让你对整个的这个国家机器有了一个了解、嗯、就是说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嗯、然后每一个部门都是怎么一回事儿、嗯、啊，然后这个每一个这个条块或者每一个行业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没有很细的认知，但是你有一个特别大就是宏观的一个概念， 嗯 嗯，但是这个概念其实非常有助于你去理解一件事情，哪怕这个事情可能是你手里面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创业项目，哪怕就是我可能开个饭馆、嗯、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跟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包括政治形态包括等等等等就是完全分不开的， 嗯 嗯，然后如果说你能够比较好的建立这个大局观，实际上对你做事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譬如说、嗯，你不是最简单的例子，那会儿我们就是因为是社区型的这么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自己也有社群， 嗯， 然后在社群里面你怎么规范，包括社区里面你怎么规范这些用户之间他每天留的这个内容， 嗯， 这个就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那因为我之前在媒体工作过啊，你比如说那个每天的这个舆论导向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有一些类似这个宗教问题啊，少数民族问题啊、嗯、啊，然后一些什么国际形势问题啊。嗯，你像这种问题就是非常的敏感，然后如果你这个舆论把比如说你的这个用户里面有一些人提到了类似这种话题，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嗯、那你如果可能把控不好，可能影响会很坏啊，有可能一些这个如果你的用户群够大的话，那可能有一些监管部门他会有他的意见，对吧、嗯、啊，所以像这个雷区基本就避开了。你比如说像之前这个类似什么今日头条抖音内涵段，就这种事儿，我觉得这个媒一个主流媒体出去创业的创业者，像这种问题他是一定不会犯的， 嗯 啊，我觉得这些意识他还是有的啊。另外就是说在媒体本身这个记者这个职业啊，包括记者也好，主持人也好等等，在媒体因为你接触的信息比较多，然后人也比较多，可能你的这个人面确实会比较宽一些，这个在创业里面也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因为你每天都要面临就是你要解决新的问题，然后可能这个问题呢它也不只局限于这一个领域，可能会涉及下很多领域、嗯、那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你调动这个资源和人脉的能力， 嗯 嗯，然后另外太多了，你比如说记者他还得、嗯、有这个特别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对吧，这个也非常的重要，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甚至比前两者可能还更加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话，你让你去独立的去干一件事情，这个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 我觉得就是媒体这段经验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幸运的能有这个经验、 嗯、还是给你后来的创业带来了很多辅助性的， 是的是的，非常多。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一首小跳蛙送给大家。 欢迎回来。刚才西河给我们讲了他在创业前期以及创业后的一些感悟。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呢，西河在做的是医美行业，是吗？ 对，是。我这个现在就是一直在医美这个领域。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啊，谈到医美就会脑海里蹦出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新闻。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觉得。 对，就比如说这个谁谁谁啊，这个眼睛整得失明了，然后鼻子塌掉了，就是有各种各样这样的新闻。那之前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吗？ 是，我也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是这个行业本身的形象确实是不太好。 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什么误解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媒体上的一些负面的报道被放大了但是呢，确实是医美这个事情，它确实跟生活美容很不一样啊。它是有医疗风险的这么的一种美容服务。然后我是一直因为我是这个算是十八线时尚博主，对，所以还有一些小粉丝啊，然后小粉丝呢都比较年轻，大概是可能二十五岁左右吧，这样的一个群体可能多，有的可能还在上学或者刚毕业。一直以来就是他们比如有一些问题可能后来问我啊，比如说在哪儿看到了一个医美的广告然后就会问我说这个靠不靠谱 啊。 对，最多的就是这种问题然后我都会特别的这个正式的嘱咐他们就是一定要这个区别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医美机构它是不是合法的、合法合规的这个一定要这个去看看这家机构有没有这个医疗职业许可证因为现在我那天在我忘了是在新氧不是在新氧我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个媒体上看到的一个统计这个数据呢就是说想起来36克就是说这个全国大概有这个医疗职业许可证的这种正规的机构可能是10000多家但是这种黑诊所可能是它的10倍这个黑诊所就意思就是说没有医疗职业许可证但是在干着医疗美容服务比如说呢一些美容院然后比如说一些所谓的个人的这个工作室判定这个也非常简单就是去这个机构问你的医疗职业许可证在哪儿一般情况下它都会挂在他们的前台如果他 在很醒目的地方 非常醒目对如果他不挂80%可能是没有因为对这个资质就是包括比如说你的这个诊所有什么样的这个硬件的设施配置人员的配置然后包括这个对医生的要求比如说皮肤科大夫他是必须从业3年以上临床经验3年以上整形科大夫是6年这些资质其实国家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然后包括使用的药品药品的这个资质也是你可以去这个 CFDA 的官网上查到这个其实都是有非常就是我们国家的这方面的监管实际上还是就是趋严的这个标准这个应该是严过 CFDA 的应该是严过 FDA 就是严过这个美国的这种监管的这个标准但是确实是就是大家因为这个我觉得整个医美吧就是它也算是一个新鲜事儿 对 我觉得至少可能在大陆就是火起来或者说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可能还是近5-6年的事儿我觉得 5-6年都没有也就3-4年 我觉得是可能在那个更早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形科呀就是医院里面的整形科实际上它最早是由烧伤科发展过来的就是它没有专门这样一个科室那其实有很多的整形科大夫也都是他烧伤你比如说一个重度患者烧伤打比方他的可能手部或者脸部他需要做修复是从这个慢慢演变过来的然后后来到现在为止还是主要以民营机构为主就是公立医院也有他自己的医疗美容科但是因为受限于体制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所以他不是一个主要的公立医院的它的这个业务或者职能主要还是民营的这个机构承担了这个医疗美容的这个职能但是就是确实是这10多年以来就是发展的确实特别快因为中国本身它市场也特别大 对 发展确实也特别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你知道一个行业要发展它可能监管它一般情况下监管都是要稍微 滞后 的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负面的新闻然后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用户他没有这个 对这个行业没有太多了解，然后他可能甄辨能力也比较弱，本身可能就是在选择上面的成本和风险就比较大，所以就可能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事情经过这个媒体啊，这个可能也又被放大了，所以就是确实是行业发展的它比较粗放，然后也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就被放大了，这是一个放大的结果，但是也确实它本身并不是生活美容，它是医疗美容，那医疗美容就有医疗的这个属性，医疗的属性它就是有风险的，但是呢一些媒体的这个宣传，包括一些互联网的这个类似这种医美的这种平台因为它的这个每天的这个营销的文章啊，然后或者是它的一些业务啊，因为要围绕着这些事情展开，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是说我可以轻轻松松就跟去像美容院一样去把医美做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误区它就是有风险的，就跟医疗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你去手术哪怕是非常非常小的，比如说阑尾炎手术，这是非常小的手术但依然手术本身是有风险的只是说一个好的大夫有可能他会把这个风险会降到最低那这个好的大夫本身他也是有风险的，有失败概率的，一个大夫他不可能100台手术全部成功对，但是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风险认识是不足的对， 大家很多人都想了，就是想要去做这个医美的哈，一般情况下他偏年轻， 对 这个群体比较年轻的话，他的经济实力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去考虑的一个方面。我记得有很多我周围的同学啊，他去做这个医美的时候比如说他去刷个酸啊什么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一家会便宜一些，而且我的朋友也去做过，那他应该就是靠谱的，然后他又去做这个，但是反而他得到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大家都有这种心理，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还是从就是生活美容，就是从过去的美容院这种就是慢慢怎么说是慢慢的这个过渡过来的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觉得我去一家医美机构，然后我的这个服务或者包括风险好像感觉就跟生活美容机构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只是说好像技术做了一些更新啊或者迭代这样，但其实远远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医疗美容服务这个领域，它所用的这个治疗的这个产品，它都是药品它都不是像生活美容，就是生活美容上美容院里面用的，它是护肤品对，首先用药品这个事情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学问在里面用药品那就必须是医生来开具这个处方然后比如说打个比方，那可能比如说感冒，那我今天就有点热伤风哈比如说一个这个中医大夫，他可能看一个人同样热伤风，比如两个人那可能看这个人他就用的是这个处方这个方子，那看那个人虽然也是热伤风但是因为他各种情况的不一样，所以也会开另外，他是会开另外一种方子， 对 每一个方子他不可能是一样的其实医美这个领域就是也是会类似，那比如说刷酸这个事情用什么产品，那可能每个机构它可能用的就是不一样的产品然后包括每个医生他开的这个手法，然后包括每个人他首先他的这个适应症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刷酸有的人闭口，比如说他可能区域就不一样，然后那个原因可能也不一样，然后有些人我见到大量的这个女孩是一边这个有痘痘有闭口，另外一边皮肤又极度敏感因为大部分的油皮可能它就是起闭口，但是它的这个皮肤屏障它可能会很厚，它并不是敏感但是现在有大量的女孩就是一边起痘一边过敏，一边起痘一边过敏有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治疗起来就也不一样它还是非常考验医生的这个经验然后包括你整个这个机构就整个诊所或者医院它的这个规范程度的这么一个服务确实还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说这个就要求在这个医疗机构里边的医生一定要有很多的临床的经验 是的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医院也并没有什么不同肯定是说他的这个经验越丰富对患者的这个治疗越从容 其实我们之前啊认为就刚才我们的这个男搭档跟我说他说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去做一个什么光子嫩肤你去做一个激光脱毛这都算整容， 我说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太高了？这怎么能算整容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医美还有整形这方面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这些光电类的治疗基本上都还属于新医美业务啊。那就像动手术这种，就是手术是包括比如说这个真正的开刀，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种线雕，它其实也算是手术。 线雕也算手术。 对，就是需要外科大夫，只能外科大夫来操作的这种，我理解它算是整形类的业务。那如果比如说皮肤科大夫就可以操作的这些，它还是算是轻医美业务之类，轻医美业务这个范畴。就比如说光电类的一些治疗啊，然后包括像你说的这个刷酸，它是化学的这种治疗，然后包括这个注射，注射它算是这个。注射应该算是生物上的一种治疗吧。注射这种就是都可以由皮肤科大夫来操作和完成的。这种其实就是轻医美业务。 那也就是说这个轻医美的业务其实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医疗风险要稍微的低一点。 我认为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理解。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的风险它是相对整容业务来整容项目来说是相对低，但是并不意味着它的风险就是说和普通人相比，并不意味着说他如果一旦出问题就一定是能承受的。那譬如说大概今年的一月，就是2018年的一月份，有一个新闻，当时就爆出来说北京的一家还是比较大的一家整形业务为主的机构，是哪家机构我就不提了。有个女孩去打这个，她是去封太阳穴。因为现在女孩可能她为了美观，甚至可能还会有人会说因什么风水啊这种什么面相啊这种考虑，她可能觉得太阳穴凹陷，然后她就会去用玻尿酸填充。在这家机构呢，当时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皮肤大夫可能是已经下班了，然后呢他们就由这个应该是咨询师一类的这种岗位，就是反正肯定不是大夫来操作的啊，给这个女孩这个打了一针这个玻尿酸。但是呢碰到因为太阳穴附近呢，包括这个眼周啊，然后这个眼底啊这样的，它有很多的中央血管，碰到了中央血管，然后这个女孩瞬间失明，然后就是一只眼睛瞬间失明，就是 是不可逆的那种， 对，瞬间失明，这个就没有救了，然后就去网上查，这个新闻依然还是在，所以就是。其实注射玻尿酸这种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小的一个项目啊，但是就是如果有了这个风险真的也不是说一定就能承受的。对，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当然这家机构的主要问题是说他操作他就是违法的。 对， 他这个应该是由医生来进行的。但是现在就是有些机构他我觉得有些机构他可能是故意模糊掉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故意模糊医生和咨询师这种的这个角色。可能一般的这个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小姑娘去了，她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医生，反正都穿着那个好像白大褂。有一些机构甚至还把这个咨询师的这个他的这个工服就是这个白大褂上写的他是什么什么医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还有很多的小的知识和小的技巧，我们要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来有细和给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接下来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左拥新机场，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和 AM972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西河，来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医疗美容的一些风险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啊，有一点很不太明白，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就是需要这种医疗美容的去介入去干预呢？ 其实如果说这样说，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护肤品啊，它是肯定是作用在我们的表皮，可能鲜有能够到真皮的这个成分， 对， 然后那比如说大家听到的这个水光针水光针它是在真皮浅层作用在，因为它是这个有注射的这个针枪可以直接就是到浅层然后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光子嫩肤这也是大家经常听到的 对 光子嫩肤它基本上应该是在真皮深层这样的那你比如说大家听说到的一些比如类似超声刀， 对， 超声刀它又更下面，在真皮更下面，它在筋膜层好，包括一些另外比如说拉提，包括这个热玛吉这个都是在筋膜层。然后呢比如说像线雕这种这个也听说过，那是在筋膜层的更下面，肌肉层 更深一点， 对，更深一层，对那所以就是它基本上就是由皮肤的这个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你说什么，就是我觉得还是如果问说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医疗美容来介入的话，大致我就这么几类吧。一类就是整形需求，这个就不说了，这个可能是不分年纪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五官不满意对。那另外呢，如果是非整形需求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可能比如说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一些轻熟女27、28或者30以后，因为她不可避免的有这种衰老的这个问题出现那可能她就会有什么下垂啊、松弛啊等等等等包括皱纹啊等等，可能就是医疗美容还是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另外可能就是也会现在也有大量的就是年轻的这个姑娘我认为现在的很多消费它都是超前的， 对， 有很多年轻的姑娘，比如说我有很多年轻的粉丝，她21、22岁然后她可能就来问我，21、22岁呢，她可能就来问我说，她想做某某这个医疗美容的这个项目 我记得，对，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她可能在23岁就做了热拉提。 对，这个我认为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早。 对，这个其实就是太早了因为 因为像热拉提这种，刚刚我说了，它是作用在这个皮肤的筋膜层， 嗯， 它已经非常深了。那非常深的话，嗯，其实就是你皮肤要有一点这个松弛啊，或者下垂，才会看得到效果。 嗯，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正常的二十二三岁的正常的女孩子的皮肤，大家没有这个问题， 对 啊，对，所以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些过度消费和一些不必要的消费啊， 嗯， 这可能是大家的一种焦虑和恐慌。 嗯， 嗯，我觉得 觉得要提早防范， 是是是，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浪费。 嗯， 对。 那如果比如说提前做了以后，真的会起到防范的作用吗？ 嗯，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必要的， 嗯， 啊，就是在有这个问题的苗头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来防范这个问题哈，啊，但就这个我觉得22、23岁就是做这种可以作用到筋膜层的这种项目，认为太早了。比如如果是一个22、23岁的这种非常年轻的女孩子， 嗯， 她倒是可以比如说这个做这个什么类似光子嫩肤啊这种， 嗯， 啊，她可能因为光子嫩肤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净斑啊啊这种浅层的斑点它是可以去除的， 嗯， 净斑啊，尤其比如说一些夏天这个晒后，晒后大家需要修复， 嗯， 可能会提亮一下你的肤色呀， 嗯， 啊，然后包括一些类似什么牛奶光啊这种，就是， 嗯， 它都是，当然它都是光用激光或者是光子来这个进行嫩肤的一个手段， 嗯， 我觉得这种做可能也可以。另外就是有一些姑娘她可能油痘皮起痘痘啊，她可能就我觉得照蓝光啊，或者是如果严重了做激光啊，修复一下这个痘印啊，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的女孩子们我觉得可以做的，包括打水光针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这种特别深的，然后甚至到什么线雕啊这种，我觉得就十分没有必要啊，对。 其实我们知道之前哈，哎，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很多比如说这个线雕这个还有在超声刀这个领域，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演员啊， 嗯， 他张雨绮， 对， 他在自己拍的小视频里面， 那个视频我也看了， 对，大力的说这个超声刀对人的伤害非常的大，然后大家不要去做，他自己也做过两次，然后是怎么样？ 对， 这里他说的真的靠谱吗？ 嗯，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在张雨绮在这个小红书的那个视频里面说，他说超声刀和烤肉是一个原理啊，他说是射频，他说是这个射频原理，实际上他这个原理。他说错了，原理它不是射频，超声刀的原理就是超声， 嗯， 那基本上这些治疗就是声光电这三种手段，声指的就是超声， 嗯， 光就是激光光子，电就是指射频， 嗯， 像热玛吉呀，热拉提呀，这种都是属于电这种手段，出的一些这个医疗美容项目。那超声呢，基本上就是超声刀，它就是超声刀，它是作用在筋膜层，它的原理是用这个超声来聚焦热能，然后点阵式的这种就是横着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打满一排，竖着一个点一个点打满一排，就点阵式的，在你的这个皮下形成这个斑痕。那这个斑痕呢，它会刺激你的胶原母细胞再生啊，然后进而刺激你的胶原细胞新生，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原理。其实就是如果特别那个，他打那个比喻其实有一点对了，就是说他把那个肉五花肉烤在了那个烤炉上，实际上确实是这个热能是热量比较高的啊，是作用在你的皮肤的那个深度。但是因为超声的这个原理它就是点阵式的，它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就是一个斑痕啊，它超声直接就是以打点的形式作用在你的皮肤。这个斑痕在医学上啊，我有问过一些大夫，那医学上说它可能痊愈差不多可能要接近7年啊，完全痊愈掉。那就是说他们打过跟我就说过一个特别形象的这么一个事儿，他说如果比如说这个女孩子的皮肤做完超声刀之后，如果她此刻你要给她做生理解剖的话，她你就能看到她那个一层一层都是白色的这个斑点，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啊，所以这个超声刀这个治疗本身它因为是它是美国的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就叫做这个就是超声刀，其实是说的是那个机器啊。这个机器呢，它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在中国是没有 CFDA 认证的啊，所以它怎么说，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目前还算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一个项目。那从疗效上来说，它本身一定是有疗效的啊，而且就是即时效果非常明显，尤其是对就是松弛和下垂。但是它有一点什么风险呢，它非常容易啊就是造成面部的这个灼伤啊，尤其是面部神经的这个灼伤啊，所以呢就是对操作的医生有比较严格的这个要求啊，他们这个超声刀这个厂家都是要来培训的。 的。嗯，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一个是操作的过程当中风险相对来说有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不能够频繁的做。因为它这个斑痕 青年才能痊愈吗？ 是是是，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大部分的市面上的一些医院可能会说，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但实际上应该你这个时间会更要再拉后。而且呢，超声刀，比如如果你做的实在就是做的非常频繁，因为你可以想见啊，你的皮肤，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比如我们不小心把它割破了，然后它有一道疤痕，那这个疤痕实际上它就是会新生，就看起来好像是比其他的地方要更细嫩一点啊，其实有一点类似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这个疤痕形成了之后，那我们就如果在这个疤痕上面再把它重新划破，再让它形成一道疤痕，那它是不是这个疤痕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僵硬？对，所以就是我们面部如果因为超声刀它的点太密集了，它没有办法把上，如果你再做没有办法 把 上一 次 避开，对，所以打多了就会有面部僵硬的情况出现。对，所以这个是 他不建议的，这个 是不是就是不建议常做吧？ 对 啊，对对，不建议常做，所以要隔开一阵子啊。 所以他真的是，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的直接了，在演员里面他很直接的跟大家说，我做过两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经常的去做啊。 对对， 以身试法了他去。 对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儿啊，想先给西河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在医美之前，在美妆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吗？ 哟，这个我想想啊。我个人就是纯属就是怎么说，美妆爱好者之间是啊，就是说尤其是一些社交媒体火起来的一些小的一些品牌，我会比较喜欢尝试。 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就会去买那个代购，怎么样去辨别代购买回来的东西是真是假呢？ 这很难辨别。我现在对这个我对，比如有人来问我呢，我的忠告就是说尽量还是自己带， 不要去买代购的。 对，尽量一个是尽量自己带，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还是就是基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嘛，可能这种就是说相对靠谱一点。像我自己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自己每次出国或者朋友出国帮我带，因为这个就是真假难辨。我们之前就是我之前做上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我们后来因为也卖东西嘛，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去韩国，就是因为跑供应链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苦逼的一件事情然后跑供应链的时候呢，我们就去韩国找品牌，然后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就是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去了一个区域，那个区域是在这个韩国的首尔的金浦机场附近，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其实现在想那个就是批发市场我就惊呆了。去了之后呢发现，我就随便进了一个店啊，他那个所有的什么类似什么雪花秀啊什么的，他都有，就品牌很全，就都是在中国很火的那些品牌去了之后，然后就有很多就是人说中文，就上货的都是说中文的，然后还有很多是说东北话的然后那个价格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说拿的量非常大的话，那个价格也都是免税店的，可能是他当地免税店的差不多六七折。 免税店还要六七折， 对， 那已经非常低了。 对对，已经非常低了。所以就是因为免税店差不多就是七折嘛，一般对，你像七折就差不多四五折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是从正规的这个厂商拿货的话，可能你要拿几百万的货可能才拿到四五折，这种大品牌因为大品牌它非常强势，因为它的这个销量很多嘛，它的这个渠道也很多，所以你就得就可能拿到几百万的货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那批发市场不需要啊，批发市场你就 拿一箱， 对，拿一箱，对，你能走人所以我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恐怖。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呢那个雪花秀的润燥精华，这是个爆款哈。然后呢我就在当地的这个免税店买了一瓶，然后就在刚刚说的那个批发市场也买了一瓶我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后来事实证明，就是它所有的包装瓶盖等等全部都一样，然后 是一样的， 全部都一样只有哪不一样呢，就是我把那两个就是这个精华都挤出来之后发现它的香味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在这个免税店买的这个香味它确实是有中药的味道但是在那个批发市场里面买的那一瓶 香精的味道， 是香精的味道对而且它的这个浓稠度不一样。我在免税店买的那个，就是因为我都滴在手背上，然后同时把手背这样立起来那你看它那个批发市场买的它就很快的这样滴落下来，然后在那个免税店买的它就比较慢的 低落，所以就是证明它的浓稠度啊，香味可能不一样，但是差异非常幽微啊，就是反正你看外包装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因为外包装都是一样的。 是，然后呢，这种东西它也没有任何地方说可以去给你鉴别，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 对对对， 你也不可能到什么专柜去鉴定这个问题。对，就跟女孩子就是包这种问题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在脸上的东西，安全起见，就还是就自己扛吧。代购我觉得已经，哎呀，我是比较不太信任，除非是非常熟的。 对，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很多新闻就爆出来，很多我们这个国内的厂商啊，国内的厂商自己做出了很多伪劣的产品，然后通过快递跟快递互相勾结，然后快递给你发一个这个快递的记录，然后看到它是从外国寄回来的，但其实它就是在国内本土生产的。 我们当时有一个供应商，就也是一个韩国的供应商，然后就跟我说，我们当时卖的挺火的一款，我忘了牌子啊，是什么，反正是某一个爆款的韩国面膜，就是韩国不是经常会某一个小品牌就特别火，而且是面膜，当时的一个爆款。然后他说这个面膜，就是当时这个面膜售价可能是一贴可能5-6块或者6-7块钱吧，可能最贵的可能卖不过10块钱，韩国的面膜大概就这种价格。他说这种面膜就是如果是在这个韩国的那种类似批发市场里面卖啊，他说有的，他说他就认识一个之前是抚顺的一个村儿，好像是一个算是家族作坊 啊， 仿造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面膜就是运到韩国去卖，它在批发市场上叫价是8毛钱一贴，你想想这个中间有多大。就是如果比如这个面膜它售价可能6-7块的话，它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拿的量比较大的话，你拿货可能也不太便宜，要4-5块吧。就是面膜这个它这个中间商拿货的这个利润实际上不是非常高的，尤其爆款这种，那它叫价叫零，它是在批发市场叫价8毛钱一贴，你就看这中间是多少倍的这个利润啊，然后一模一样，一毛一样，包装一毛一样。 那就你在看的时候，我发现还是很多人会去买吗？ 我的这个供应商跟我形容的这个跟我描述的这个情节，因为我不是亲眼所见啊，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在金浦机场那个附近那个批发市场，大部分还是去拿货的啊。那他们拿的货，他要卖出去的呀，他卖给谁呢？你就看全是中国人。非常可怕。 是不是他你觉得他自己本身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有问题呢？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吧， 毕竟价钱少了那么多。 对，至少价钱有那个问题，但是也确实是就是这些问，就比如说像我买的那瓶雪花秀，在批发市场买的，他也用完反正也没有那种过敏呀或者是刺激啊这种反应也没有，所以就是可能大概用不好也用不坏吧，就是 可能他也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对对，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的品质。就是这种我觉得可能是市面上比较多 的， 对，大部分都是这种。 好吧，刚才我们还是长了很多知识啊，长了很多见闻。我们还是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 前方，瞳孔中央折射的光，把春来秋往装进心里去珍藏，在生命辉煌盛典上曾留下自己的仰望，是真的敢于无声的向往。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固执活泼与理想化，有梦想的人渺小却伟大，一路上困惑和挣扎，我给你说一路真心的话，把嘲弄当作个笑话，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抬头仰望，不知方向，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看一本 书做一场梦，一次别离或是重逢，都是人生赐给你的恩宠。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平凡的相信着童话，平凡的我们渺小却伟大。一路上困惑和挣扎，为你打 call 说出真心的话，把笑容当作个笑话，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路上狂欢和繁华，为你的口说出真心的话，那通往梦想的地方，最终会改变世界的形状。世界很大，在你脚下，勇敢去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刚才跟西河聊了聊，还是关于美妆的一些问题。我们回到这个医疗美容这个领域，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今天暑假你组团去整容了吗？啊，除了我们这个我的搭档刚才上半时段的张悦他去植发了以外啊，其实我看到从新闻里面也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小朋友哈，大家就一个宿舍的小伙伴一起去做这个医疗美容。其实还想请西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在想去做这个医疗美容的同时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我觉得医疗美容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每次都强调啊，还是就是要合法，合法再合法，就是要正规，要找那种正规。首先要找正规的什么呢？正规的机构，其次正规的医生，最后呢是合法的这个仪器和药品。这些其实这些所有的全部都能在公开的一些信息渠道上查到。比如说机构正不正规，就我刚刚说的，他有没有医疗职业许可证，这个你是可以看到的。那像这医生正不正规，其实你完全就可以问他这个机构的人，比如说你这个他们每个医生他的那个资质就是都是有备案的，你可以问他要他那个证件啊，这都是可以的。那最后就是仪器和药品，仪器和药品你去这个 CFDA 的官网啊，就是国家那个质检总局的官网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啊。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有在我的公众号这个里面都写过怎么鉴定这些啊。 你的公众号叫什么名字？ 这可以广告一下是吗？ 可以说 大家可以搜公众号"西河生活美学"，希望的西河平的河，西河生活美学啊。里面其实你就可以，我写过几篇文章，就可以看到，就有它有各种官网的一些地址啊什么的，这都可以查。 对，这个大家应该是需要的， 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如果比如说你去了一些这个不太合规的机构，或者是有一些根本不是医生的人给你做了这些治疗，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这个理赔都没有渠道啊。对，就是非常重要的事儿。那另外就是在上述的这个上述的这些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啊，我们也找到了合法的这个机构啊，医生啊，这个用的药品没有问题。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注意说，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网上多做一些功课吧啊，比如有一些医美的这种专业的公众号啊什么的，可以大家看多看一些功课。不要就是说轻易的就是做一些七七八八的这种项目，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那个22、23岁的姑娘，我觉得她去做个什么超声刀这个就太早了，做拉提这个也太早了啊。年轻的，因为我们节目的听众我听说就都是大学生嘛， 对 我们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姑娘和小伙们，我觉得还不太需要这种特别动作特别大的这种治疗。但是当然，如果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整形，这是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有的可能他就是要整形，那整形这种手术就也是风险就更高了。所以要我个人啊，因为我个人是 不太提倡，就是这个一定要去做个什么整形啊。我觉得因为这个你冒的风险比较高，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值得拿生命去冒风险。 对， 嗯，对。那可能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他是演员啊，这种类似特殊职业，可能这没有办法，他能有特殊的这个需求。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学生听众们，我觉得还是在整形上还是要尽量的，我觉得尽量要慎重啊。然后如果要做的话，真的一定要去找非常靠谱的医生，要看这个医生的背景履历，要看他的案例， 要看医生的背景履历、 案例，包括他的从业年限，包括他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机构工作过啊，他从前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案例，包括可能还要去查他一些发表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学术成果，来复合他这段经验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功课要做。然后另外就是去到这种医疗美容机构呢，多听医生的话，就是尽量少听这个咨询的话，因为咨询他本身不是医生，他的医学常识不如医生更多。但是呢，他又这个有这个销售的这个压力在这里，所以他有可能会忙，会直接就有一些机构他就可能就瞎给你开单，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就是作为消费者， 打包做一套， 对对对，所以消费者来说还是要多听医生说。那大部分医生他还是相对来说专业的，如果这个机构也靠谱的话，对，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去这个医疗机构啊、美容机构之类的，你一般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咨询， 对对对，是， 然后就会被各种种草啊， 是 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我觉得就是要控制一下。听完他说完了之后，还是叫重点听听医生怎么说，就是说，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诉求也描述清楚，对，挺主要还是听医生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知道一下自己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你的朋友啊、你的同学他做完没有事儿，但是可能你跟他本身体质不一样， 是，比如说像热拉提这种，有一些肤质的女孩，就是像我，她这个热拉提，她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痧，就是像拔罐。这种拔罐之后出了痧，因为它有一个仪器是负压式的这种，所以就是它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痛感，但是这出痧这个会影响美容啊，就一脸的像被拔过罐一样。有一些肤质就很容易出，比如我，那有一些女孩子就不容易出，那像我就有一点疤痕体，平时它就是有一个疤痕，可能就会很长时间不消散的这种，所以就是也是要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多了解自己。对， 我之前应该也看到一个新闻吧，他是说他有这个疤痕增生 啊，对， 他应该是去开了一个眼角，然后眼角就不停的有这个增生，他得不停的去把这个处理， 对对对， 但是由于他有增生，他又会一直在长 啊，这个就真的是要提前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的肤质，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之前哈没有慎重的去选择的话，真的也许可能对你的一生都是一个很不好 的 影响，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还是给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医疗美容啊各项需要注意的问题。非常感谢西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要接近尾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啊，多听一下西河给大家讲的这些干货啊，以至于我们在想要自己变美的同时啊，还是要保持一下理性啊。 对，理性消费非常重要。 好的，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的，那个青年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了我自己走人。 初恋满小丽的男朋友， 你说我让人 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那女朋友你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